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将于26号到28号在广东深圳举行。近期网约车行业发生了多起危害乘客安全的恶性事件。21号，交通运输部表示，网约车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保障乘客安全是网约车规范发展的底线。工信部将组织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支持虚拟现实 VR 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以及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并加快制修订相关标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住建部组织起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将有望在我国获得全面推行。21号凌晨5点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嫦娥4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国际田联黄金大奖赛大阪站20号落幕，中国选手收获4枚金牌、5枚银牌和1枚铜牌。5月25号20点至26号8点，北京电力系统将对服务系统进行升级，届时各购电渠道将暂停购电，提醒市民注意查看自家的电表余量。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1996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张学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束了10年的爱情长跑。随后在1997年，他的第10张国语唱片《想和你去吹吹风》同名主打歌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国语歌曲。凭借此张唱片，张学友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的香港歌手。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

窗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朴树《白桦林》讲述了苏联二战时期的一位姑娘在白桦林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随着军队远去，她在白桦树上刻上了她和爱人的名字，满怀期待着等待爱人凯旋，可是仗是胜利了，而她的爱人却再也没回来。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人有情，可是战火无情，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其实真的很幸福。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鸿雁是一首源远流传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由著名的音乐人吕燕卫先生填词并制作。当我们听到鸿雁的时候，不难会产生共鸣，这样一首歌里有你的乡愁，有你的成长，于是家乡就成了每个人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字眼。 Thank you.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6月14号到7月15号举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作为四年才举办一次的体育盛宴，世界杯必然会吸引全球各地球迷的眼球，而这也给车企带来了巨大的营销机会。据悉，今年借世界杯的超高人气做体育营销的车企不在少数。自从高端品牌 WE 创立之后，长城汽车在品牌营销上一改以往的低调作风。去年有魏建军登上万里长城，亲自出镜为 WE 拍摄宣传片，今年又不断在体育领域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早在今年的1月份，长城汽车投资超过2亿元，成为了央视世界杯转播顶级合作伙伴，近期又签约了 C 罗，成为了 WE 的代言人。与长城汽车不同的是，比亚迪选择赞助足球俱乐部。5月8号，比亚迪和英国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在伦敦正式签约。阿森纳是英超上最具规模的俱乐部之一，从俱乐部成立后共夺得了13次取得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13次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3次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是英格兰顶级足球联赛停留的最久的俱乐部。而通过与阿森纳的合作，比亚迪在此次世界杯将会获得在阿森纳场边 LED 广告牌和球队座椅等位置贴比亚迪 logo 和车型等待遇。与刚才的两个自主品牌相比较，长安汽车为世界杯打 call 的方式有点特别，它是通过名曰“星空之旅”的活动，让全国各地的长安汽车粉丝驾驶 CS 家族的 SUV 车型完成各项挑战，最终胜出的选手可以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而通过这样一次活动，既能够加深消费者对长安 CS 家族的车型的了解，还让大家享受到了非法的激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嘿，

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想你是一只金色孔雀，而我是飘零的夜，只能随着流水悠悠荡荡。爱是什么，我问得好累。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好像一切是梦，问你的心没有答案，像是一道黑色的光线。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不要麻木自己的痛，太简单了，不爱太难，我要种下春天的希望。想你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国家一级演员六小龄童。 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成功人士老了走了，都会说一句话：遗憾，要是再给我一次生命啊，我把拿更多的时间给家庭。从现在做起，包容理解，享受生活，生活非常非常美好啊！就我希望也大家在这个大的好的时代，发挥自己每个人的作用。 眨眼网 CEO 杨莹， 有梦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人，出来创业并且真的脚踏实地做出落地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敬佩的人。 三六零公司创始人周鸿祎。 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很容易，但是最后你真的要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产品，把一个产品变成一件商品，把这个商品让很多人去用，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充满了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可以预言的是，不管你多么有创业的热情和激情，它的成功率不会因为我们的激情高了成功率会提升。创业永远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所谓的经典就是无论过了多少年，几个朝代或者是几个时代，它都会印刻在人们的心中。比如那些世界名著就可以堪称经典。 经典不是按时间来计算的，好听的、好看的、耐人寻味的作品中的精品就是经典。比如林俊杰新专辑里的一首歌《黑夜问白天》，虽然是新歌，但是一听旋律，一看歌词就觉得很经典。 经典就是人们经常说起的东西，比如说好听的歌、好看的电影，然后还比如说一些四大名著拍的一些电视剧啊、书籍啊等。但是如果说一个好歌的话，我觉得还是那种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们人总是这样，总认为再多的优点也抵不过一个缺点，而这个缺点就是我们大脑偏好关注的负面信息。我们的注意力常常淹没在负面里，偶尔抬起头来的片刻，也只是为了思考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有很多人婚姻并不是很幸福，就是因为太关注负面信息了。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度。我将雨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

察觉负面信息的影响力，走出被负面信息控制的窘境，这就是启动幸福的第一步。 我的沉默被热泪淹没，轻轻滑落是灼热的伤痛，爱你是唯一理由，请你放开我的手，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 生命就别随便掏心，